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日，是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家装方面内容的时间。那么首先呢，先有一个通知啊，在下周的六和日啊，我们《楼市好声音》呢将举办一个看房团，而且在周日的时候呢，我们还有温泉看房等等。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一定要关注我们《安居好声音》的公众号啊，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好了，那今天呢，既然是说装修装饰的内容，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这方面的内行人啊。那么他们都是来自于博汉森全屋定制的，一位叫做张秀娟。小张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嗯，好，另外一位是白月胜。小白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嗯，应该说现在呢，对于全屋定制这事儿，大家是越来越感兴趣了，是吧？因为买到房子真的是不容易啊，会根据这个房子不同的特点呢，来进行装修和装饰，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做法，是吧？当然了，关于全屋定制这块儿，你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我们今天呢也开放了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几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一下哈。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我们会有问有答。好了，那首先呢，先说一下全屋定制这个概念啊。关于这个概念呢，可能有些人呢想法不太一样啊。你们两位是怎么来定义这个全屋定制这个概念的？ 首先我来说一下吧，就是我个人的理解呢，全屋定制就是顾名思义，它是由两个词组成的，一个是全屋，另外一个是定制。全屋指的就是一个空间、区域、范围，就是咱们在装修当中，不论是一个别墅还是普通住宅，最终都会分割成独立的小空间。就是我们所说的屋。然后定制呢，就是完全按照客户的需求，一对一的设计和加工，充分体现那个个性化和全面满足客户的需求。全屋定制呢，大致可分为就是模块化的定制和针对性的定制。模块化的定制呢，通常是指一些大厂家，然后针对性的定制通常是中小厂家。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您这个理解呢是比较理论化哈。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全屋定制啊，有些人认为说从装修啊就开始个性化了，然后装修完了以后呢，装修当中需要一切定制的内容，当然这属于全屋定制的内容了。装修完了以后，那么所有的这个家具也要根据呢全屋定制的这个原则和当时的这种方案来进行配置，这是不是就是个性化的那种全屋定制呢？来，小白来说一说。 因为目前来说呢，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这种家具的这种喜好啊， 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 所以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一块儿，根据客户的喜好，然后装修风格，整体的来做这种家具的整体配套。 这是家具这块儿。 对对对， 家具这块儿全屋定制呢，好理解，很多人就觉得全屋定制呢就是家具。其实除了家具之外，全屋定制还有其他什么内容？ 比如说你在装修过程当中，你的门是吧，你的地板，你的壁纸，你的橱柜，你的窗户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全屋定制的内容吗？ 广义上来说是的，因为这些就是都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然后针对你个人来设计和制作加工的，都可以作为全屋定制的内容。 对呀、如果这些都包括进去的话，等于就你装修的过程当中已经有全屋定制了。 对，就贯穿始终。 贯穿始终了。然后你装修完了以后哈，这些不能动的东西其实已经都是定制的了。 对。 然后后边的能动的一些什么家具啊等等，甚至窗帘等等，这也是根据你的喜好来做，整个加起来应该说是一个全屋定制。但是我个人认为能达到这种全屋定制的一些公司啊，一些装饰的一些机构等等的，好像不是很多。更多的全屋定制是局限在所谓的家具上。 对。 是吧？所以呢，它需要根据空间来定制的内容啊，不能够随意移动的啊，针对制作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应该都叫做全屋定制，再加上家具这块合起来叫全屋定制。 嗯，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说哈。 对。 那你们现在主要做的是哪方面的全屋定制？ 我们主要是制作和就是木头有关的这些，就是咱们常见的，就是有木门， 嗯， 包括像沙发背景墙、电视背景墙， 嗯， 这些木饰面，然后包括像一些橱柜、 嗯， 衣柜、 嗯， 榻榻米，然后现在有一些个性化的，像壁床，还有一些什么折叠桌，或者是现在有一些隐形门，就是这些只要是和木作有关的，我们都是可以那个一起来定制的。 嗯，还是相对比较全的啊，这也是一种全屋定制哈、当然有这个装修装饰所有的内容呢，它都可以给你全屋定制的啊。当然必须有一个设计师给你事先设计好，根据他的意图来定制哈、当然也有呢，究其当中的一两件五六件来进行定制都有啊。刚才您就说了，您那公司可能根据这个所有的木质的东西啊，都是可以定制的。是这意思啊、那么关于这个定制现在的是一种趋势吗？现在很多的装修都需要定制吗？ 是一种趋势。 据你们的了解，定制的人挺多的是吧？ 就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客户应该90%以上吧、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定制需求。就是有的可能定制的比较全面，有的是部分定制、但是一定都会有这种需求的。 是的，你没有需求的话呢，也不可能有全屋定制。另外呢，现在装修装饰当中有些内容必须定制。 对。 是吧？你像那个咱们装修当中，比如说门你得定制吧、是吧，他给你量完了以后根据家的情况给你做。你说橱柜你得定制吧，他给你量完以后根据你的面积再去做。你说窗户你得定制吧，是吧，这些都是现在老说全屋定制全屋定制，其实在装修过程当中很多都已经定制了。是不是？ 是的。 现在说的定制呢就是家具，现在这个家具呢定制应该说也是一个趋势。因为这个每个家里的环境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哈。那你们就是考虑过现在很多的这个全屋定制好像年轻人更加的喜欢，他们为什么喜欢全屋定制吗？来说一说他们为什么喜欢全屋定制。 从我们多年就是从事这个全屋定制的经验当中啊，体会到就是有以下的这些几点啊、这是更多的年轻人青睐全屋定制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全面的量身定做，能满足空间的最大化的需求，能去除死角。就是我们现在在定做的过程当中，就是上顶天下顶地，就是没有完全没有死角，没有落灰的空间。这是主要原因之一。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针对每个客户会有一对一的设计，彰显个性化的需求，然后杜绝千篇一律。第三点呢，就是对于有一些客户对于环保要求比较高的话呢，在材质上可以给他一些自主选择的空间，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像生态板、合箱板或者爱格板，包括水性漆等等，就是能满足更高品质的这种定制需求。第四点呢，就是在定制的过程当中呢，有些年轻人会有自己的想法，他可以就是切身的参与到其中当中去，看到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在逐渐的变成事实，他就有一些就是很有成就的这种感觉。然后第五呢，就是可以简化这个装修的流程， 把装修这个很费时很费力的事情呢，然后复杂程度也非常高，交给我们这些就是专业制作全屋的这些厂家来做呢，它能省去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样呢还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就是它综合有这些很多的优势，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很喜欢这个全屋定制。 嗯，其实说到底啊，全屋定制呢就是要个性化啊，不能够千篇一律都一样，就根据自己的想法呢来进行装修，就是我的家，我的屋子，我的房间，我来做主啊，它主要体现这么一个思想，利用就是比较把这个空间利用的更加的合理，更加的有效哈。另外，我觉得全屋定制还可以就是减少呢客户对于多个厂家啊这种接洽呀啊这样的这个沟通啊这样的一个烦恼，可以节省的客户的时间，这好像也是其中的一点啊。 对，非常重要的一点 啊，你要是不定制的话呢，好多就是比如你窗户，你得跟窗户厂家合作吧，然后你这个橱柜你得怎么样，然后那个门得怎么样，然后这家具怎么样，就各个厂家都得合作。这所谓的全屋定制，是不是就是说你找一个公司以后他就给你完成，不用你去跟各个厂家去联络和沟通，有这个意义在里边吗？ 嗯，对，这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是吧？ 对，尤其大家时间很忙的时候，能节省很多的精力嘛。 嗯，所以那看来我这理解还是对的哈。那实际上如何选择自己的全屋定制这个方面有技巧吗？因为现在各种的广告做的特别多哈，都说我这能全屋定制啊，我怎么怎么样的话，那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我们怎么选择这方面的一些公司和内容，我们怎么提醒一下听众朋友？ 嗯，我觉得这个分成两种啊，因为我们在接触客户的时候也发现，有的客户可能他装修过很多房子，他已经很资深了，他对很多事情很了解，就是这些客户相对比较简单一些，在选择上，就是针对首次装修，对全屋定制没有了解的这些客户呢，就是有一些建议啊，就是快速入门，第一步是快速入门，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我建议呢，就是到比较知名的这个建材城，然后不同档次的去走一圈，就是选择两三个建材城，然后去转一转，那么就是多听一些专业的销售人员怎么来讲，这个呢对我们这个行业你就会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就是包括品牌、价格、材料、优势，然后这样的话让你有了初步的了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呢，就是年轻人都喜欢上网，回来以后呢，我们可以针对我们自己所了解的这些专业知识，在网上呢再进行一些核实和补充，然后完善这些知识。当然在网上我们看到的很多知识也是不对的，这个需要我们自己来甄别和分析。然后有了这些基础以后呢，就是我们第三步呢，就可以针对自己的需求和预算，然后选择就是两三个全屋定制的厂家，然后再进行深入的沟通，把自己的需求充分的和他的专业人员进行沟通，然后呢基本上锁定就是最终我们需要选的这个商家以后，然后再跟他进行最后的洽谈，就是属于一个就是逐渐了解和深入的过程。 其实刚才听了你的这番话哈，我越来越觉得全屋定制啊，如果你想采用这种方式的话呢，千万不要盲目啊，因为你既然选择这种方式的话，它里边无论是硬装修、软装修还是装饰等等的，它都有一个公司给你完成了啊。你选这个公司的时候要特别慎重，否则的话，这个整个的装修就稀里哗啦了。 对， 是吧？所以刚才你说了，首先要了解一下市场的行情啊。 对， 了解完了行情以后呢，你再开始来选择。选择完了以后，要具体的了解这个公司也好，这个厂家也好，他的这个口碑啊，他的大概情况是怎么样啊？千万不要以他的价格作为选择他的一个唯一标准。 对，这很重要， 是吧？对于这个价格呢，咱们一定要坚信，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对， 对， 对， 我是这么理解的，你们怎么认为这点？就是一定要一分钱一分货哈。这个所谓的物美价廉，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不是说不存在，这个物美价廉是对待于有点知识程度的，或者说对这个装修装饰有点入门的人，你真的能够找到物美价廉，能够淘到这样的好公司和好货。如果你一无所知的小白，你根本不可能做到物美价廉。我不知道我这个说法对不对， 挺困难的 、 是的 啊，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品质，要尊重它的价格。 是吧？ 是的，是的。 所以呢，这个对于全屋定制这点呢，一个就是公司一定要找好啊，另外呢，这个价格，咱们呢一定要不能以它做一个唯一的标准，另外就是全屋定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把握这个质量关呢？这个质量这个关，咱们怎么来把握这点？这个怎么来？这个你们就是简单的思考一下，比如说我这个质量怎么来把握呢？ 那我先来说，然后小白来补充吧。就是我们在针对就是全屋定制的客户当中呢，就是大致给它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客户要求就是自住的这些房子，客户对品质要求比较高。另一类是出租的，他可能更多的考虑的是价格。所以不同的客户呢，在选择这个不同的商家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自己的需求，然后确定商家的档次，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是在对于材质这块，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客户会关注它的环保指数。但是呢，在市面上呢，就是材料也是五花八门的，然后叫法也是琳琅满目，客户对这个很缺乏了解。那么就是说，需要专业的人士，然后进行专业的讲解，对材质进行充分的了解的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的材料。然后那个把好品质，还有一点很重要，一定要看实物。就是很多商家都会有店面，店面的产品呢能代表一定的质量，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最好能去他安装完的实体的客户家去看，这个是最能体现客户就是商家的安装和制作水平的。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在签订合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针对自己关心的问题，在合同上就是明确注明，比如说板材的等级、五金的品牌、质保的期限等等，对于自己的一些权利点要认真的去充分的去考虑，然后最终再确定在哪家去制作。 小张说的非常好啊。那我想问问小白，比如说一般全屋定制都是套餐型的吗？ 我们会针对不同的这种小区啊，然后去比如说做一些活动，搞一些套餐。 有一些是套餐是吧？ 对 啊。那如果假如说对这个套餐我不是特别满意啊，对某些项目我想要求改的话，那这个套餐最后的价钱是不一样的是吗？ 对可以，我们都是根据每户的这种实际需求，然后去定制作这个去报价啊，去定做产品啊。 但是像你们这种套餐啊，小张，像你们这些套餐的话都是怎么出笼的呢？比如说它的品牌啊，它怎么样价钱啊，都是最后综合一个结果最后算出来然后形成一个套餐的吗？ 对，就是我们比如说针对一个小区，这个小区有两居室、三居室，就是户型，我们会首先去研究它的户型，然后对它这个需求进行分析。比如说两居室的户型，它会需要比如主卧室会考虑有衣柜，然后次卧室会做个榻榻米或者玄关做个柜子，就是针对这个户型需求分析以后，然后综合大多数人的需求会制定出一个那个特有的方案，形成套餐。 相对来讲比较普遍啊。 对。 就是大家基本能接受的。 对，然后套餐的话呢也会分成几种材质，比如说最基础款的材质，还有升级版的材质。这个看客户的自己需求，然后确定哪个档次。 这个挺好的啊，不是说给你一份啊，你爱乐意不乐意，这就麻烦了是吧？让他有几个选择的余地，这比较好，比较人性化啊。那么全屋定制受户型的约束嘛，如果这个户型啊比较奇葩，可以选择全屋定制吗？ 基本上不受户型的。 真 正的全屋定制呢，它优势就在这个奇葩户型上最能体现出来。因为特殊的户型，常规的成品家具是满足不了这个需求的。只有定制的家具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但是对于一些那个大的品牌啊，一般走的是这种模块化的定制。可能不能很好的这种解决问题。所以说那个 只有专业性的 定制，这种厂商才能最终达到这种客户的要求。 实际上就是说越是奇葩的这些户型啊，我倒觉得越应该全屋定制。 对，是的。 如果大众化的各方面的都不用你特别费心就能解决的问题，你何必全屋定制呢？ 啊。那说到这点呢，我想问问，就全屋定制目前市面上它的这个价格跟不是全屋定制的这样的装修，它大概这个价格的落差应该是多少？ 全屋定制的价格相对于就是成品家具来说呢，应该是要高一些，就是如果说同档的材质的话，至少应该高到20%以上吧，就是它是有一些原因在的。首先呢，是因为就是全屋定制的话呢，它是要单独设计，单独测量，这部分呢就是专业的深化设计师的工资是很高的，所以呢它有一部分独立的设计费在里边。然后其次呢就是专业的采购，全屋定制的每一块板材，就包括它的基材和它的面材，都是你客户自己挑选喜欢的，然后这个呢是根据你所选择的颜色去单独采购的，所以这个呢它的价格也会比就是常规的批量定制会高一些。包括单独的加工，就是全屋定制的加工不能使用批量化的大生产的机器，所以它的生产成本相对要高。然后最后到它的安装，因为它的安装空间很狭小，基本上就是安装难度也很大，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这种定制类的家具肯定是比成品家具价格要高，但是它能满足我们的需求，从性价比来说的话呢，它可能更划算一些。 定制哈，应该说它是个性化的，它不像一些流水线那样的东西，你量越多，它可能成本越低哈，价格越低一些。它这个完全都是可能都是一个、两个、三个这样的，所以相对来讲都是那种量身定做的，所以它成本就上去了。刚才您说价格可能比一般的要高出20%左右，所以这点呢，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啊。那么所谓这种全屋定制呢，我个人认为设计师特别重要。如果你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没有一个好的设计师的话呢，会影响您整个的这种所谓的全屋定制哈。那么在定制的过程当中，如何与设计师进行沟通这个家居的装修风格呢？哎，你们俩谁来说一说？ 全屋定制的家具啊，它属于整体装修的一部分。一定要用于这个整体的装修风格啊相协调，才会让人感觉舒服。家具定制它分好多风格，比如说这种简约的、欧式的、法式的，是吧？等等，这些一定要融入到整体的装修当中去。所以前期呢，一定要跟这个装修的设计师啊，要多做沟通，然后那个定一个大体的调。比如说这种家具啊，要走哪种风格啊？它有哪些这个风格的元素啊，融入到进去？是这样的， 就要跟这个设计师多沟通， 对 是吧？ 对，一定要多沟通。 那假如说我要选择全屋定制的话，公司要给我配备一个设计师吧？有吗？ 有的， 就他整个负责这个硬装也好，软装也好，装饰也好，都由他来整体来布局来设计，是吗？ 对，由一个人去跟整个项目。 那一般就是能够完成全屋定制这样的公司，他们一般都有设计室和这个设计师吗？ 一个正规的，就是这种公司，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是吧？ 一定要配备的这个。 而且这个全屋定制设计显得极为重要哈。 尤其重要。 应该说它从开始到最后，自始至终的，应该都是要跟随这个整个的装修过程的。 对，跟随整个项目的进展，从头到尾。 但一般现在设计师是单找吗？还是说这个公司给你配备的？ 就是家具这块，比如说我们这种公司是单独每一户都会配备这种设计师的。 一般的呢？ 就是大一些的公司都会有就是专职的设计人员。就是针对设计这块呢，它是细分成产品的那个外形设计和产品的生产设计。就是专业的那个全屋定制厂家呢，它会有专业的生产设计，然后就是它的销售部门会有专业的产品设计，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侧重点不一样。但是稍微具有规模的公司都会有自己的专业设计师。然后小一点的厂家可能会用一些兼职的。 所以有些公司的话，他可能养不起设计师的话呢，他会松散式的哈、啊，松散式的这种体制来养。但是呢，如果选中了设计师，我建议啊，咱们要装修的这些业主一定要跟设计师好好的来进行沟通啊，因为这个全屋定制呢，如果你设计师找不好的话，最后也有可能稀里哗啦。 啊、这是太有可能了， 太有可能了。 对 啊，所以呢，在定制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环节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两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 那我先说一下。就是，以实际我们所接触的例子来说啊，通过专业设计师的引导呢，可以让客户理清自己的真正需求。接触到很多年轻的就是客户呢，他装修婚房，但是他没有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所以对于未来几年可能产生的使用需求他自己并没有认知。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定制完家具以后不可能经常更换，所以呢好的设计师呢会替客户考虑到这些需求，然后提前给他进行规划。这个所以设计师的替客户多去考虑这点很重要。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碰到有一些设计感和实用性先相冲突的时候，然后怎么进行取舍，这两点呢，就是在深化设计师呢会充分的去平衡这些因素，尽量能让他去解决，但是很多时候是很难兼顾的，这时候就要做一些取舍。就是在考虑这些方案的时候，客户也一定要注意，就是再漂亮的设计呢，最终一定要落到实地，就是用起来顺手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两者取舍的时候一定要分清主次。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经常碰到的呢，就是像一些大的别墅啊，一些大的户型，它可能碰到的材料特别多，比如说像常见的有大理石，有木座，不锈钢啊，皮革，镜子等等等等，然后这些材料在交接的时候它的收口很重要，这个就是体现你装修完美的一些细节，这个是需要我们的深化设计师来完美进行处理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安装非常重要。就行业内有一句话叫做三分做七分装，就是这个道理。定制家具的安装比生产要重要好几倍。 所以刚才提到了在定制当中我们要注意的一些环节哈，如果您想全屋定制了，一定要把这些内容呢要吃透哈，否则的话呢，本来想省心啊，更好的来完成装修，最后呢会有一堆的麻烦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特别的感谢今天来自于呢波汉森全屋定制的张秀娟和白月胜啊，我是周杰，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好了，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说全屋定制的话题。下面呢，我们要回答问题了啊。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本市的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俱佳，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近期呢，本市花粉浓度稳定在偏高水平，过敏人群外出要务必做好健康的防护，远离过敏源。好，具体的天气是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的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呢，今天天气呢非常的晴朗，可以说是非常的适宜出行啊。但是花粉过敏的人群要注意防护。最后代表编辑焦玲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出行平安。接下来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好，那在这里呢，再一次通知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楼市好声音呢也给大家带来了福利，在下周的周六和周日，我们将组织看房团啊去看房，尤其是周日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泉看房啊，具体的情况大家呢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上去留意这方面的内容，报名也好，其他的一些具体的流程都可以在这个公众微信号上能够看到啊。好了，那下面呢我们继续说全屋定制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啊，来咱们看一下，他们都是来自于博汉森全屋定制的，一位叫张秀娟。小张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嗯，好，另外一位是白月胜。小白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其实两位呢做全屋定的定制已经都很久了吧。这个小张你定了多长，你做了多长时间了？ 有10几年了吧。 10几年了是吧，也属于专业人才了啊，专业人士了啊。小白做了多久？ 差不多10年了。 也10年了。所以呢关于全屋定制这一块啊，应该说呢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啊。那下面呢咱们就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好不好啊。 好的。 根据大家的问题呢，咱来再把全屋定制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好了，那首先咱们看看这个菲菲爸爸。菲菲爸爸呢是我们特别的一个老听众了哈，几乎是7期节目都听。他刚才说了，主持人啊，今天的关于全屋定制的感言我是赞成的，可嘉宾呢未必认同啊，还有点呢戳了人家的短处，所以呢嘉宾可能无法随声附和了，只能靠所谓的挺难的这样的话语来搪塞了。是这样吗？其实这个短信我不想念的，但是我觉得也无妨哈。我不知道两位，我说的是那么犀利吗？来说话啊。 也不是的，就是我们在就是定制的过程当中也碰到很多就是比这样更犀利的问题，就是我们做全屋定制的 就是要替客户来解决这些问题。 嗯嗯。 所以就说在碰到的这些问题当中呢，就是比如说价格的问题、 嗯、 然后怎么选择厂家的问题，售后的问题，然后环保的问题，这些都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 嗯、 也是每个厂家众说纷纭的，然后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专业能让客户在选择上能多一些的借鉴、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 嗯， 小白呢，嗯，你觉得我今天问你的问题你总是答非所问，你是不是特紧张啊？ 对，有点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 有点紧张啊。没关系，刚才我问你已经做了十多年的全屋定制了，怎么也应该有点体会和感受吧，就是你的体会和感受是什么，能够说几句吗？ 其实我们作为厂家来说啊，主要是还是为了那个满足客户这种装修当中呢解决这些痛点跟难点，为客户多去考虑 更好的服务。 对对对，更好的服务、 嗯、这是你们的一个初衷啊。 对对对， 但是呢你可能在全屋定制过程当中什么样的客户都会遇到是吧，就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客户提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最多的问题我们觉得比较难的，比如说客户会说一些同样的材质为什么你们家的价格和别家的价格差距这么大呢？ 哎，好，就这个问题那你们是怎么回答的？ 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材料，你有些比如说同样是这个材料说是一零级的、 嗯、 或者一一级的， 嗯， 但是这个厂家呢它这种成本也是不一样的。 嗯嗯， 比如说有些大厂子生产的跟一些小厂子生产的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 对对 对, 对， 这是一个。但是我向你提出一个问题、 嗯、 比如说我单独买一个东西哈，可能相对来讲呢是一个价格，但是如果我要找一个公司做全屋定制的话，按来你们按全屋定制的话呢，你们跟很多的公司都有长期的合作，而且量相对来讲也比较大，就应该你们的价格比我单独买其他价格要便宜呀、啊、因为你们是走量的，怎么反而还贵了呢？我可能作为消费者我就会问你， 这是从表面上来看是这样。 嗯 嗯， 实际上呢， 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儿、是吧？ 实际上不是， 小张帮忙吧，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因为价格的因素决定因素很多啊、 嗯、 就是我们在市面上去看，比如说我订一个衣柜，那我在市面上便宜的可能有个八九百，一按投影面积来算八九百的也有、 嗯、 然后一些大的品牌可能到三千多、 嗯、 四千多都有、 嗯、 那它实际上真的有这么大差距吗？就是很多人都在关心这个问题。 嗯嗯， 然后我们也在分析了这个价格的组成因素，比如说啊，大的品牌它四千多的组成因素里边它会有一些品牌价值，品牌价值是需要长期积累的。 嗯， 首先他需要投入一些的金钱，然后他需要投入时间做好口碑，常年积累下来这个品牌价值。第二个呢就是他有一些庞大的管理团队、 嗯、 这个庞大的管理团队呢可以保证他的产品品质比那些小的厂家生产出来的品质更稳定更好，但是这部分是有成本的。第三点，比如说他有些营销费用，就像他有一些广告费、店面费，然后做一些促销的费用，这些最终都是要加到产品的价值当中去的。 嗯， 然后真正其实影响我们品质的就是材料的成本，这是一部分，但是它占的比重确实没有那么大啊，在总的价值当中。就是材料费的话呢，比如说我选择好的厂家的材料，比如说像我们买一张板子，那好的厂家的材料和次的厂家的材料可能价格上能差个20%。 嗯， 这个是一部分，包括五金的话，就说国外的一些大的品牌和国产的品牌，它使用寿命肯定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 嗯， 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价格的这个利润空间，每个厂家那个对于利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就综合这些因素的话呢，会造成它的价格会有很大的悬殊。但是我们在选择，就是消费者在选择产品的时候，真的一定要知道不一定是贵的都是好的，我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 嗯， 然后才是自己需要的。 嗯，好的，那我再问一下小白啊，比如说我在市面上单独订了一个这个大衣柜啊， 嗯， 单门 定了一个衣柜，就是同样的尺寸，同样的这个基本上它的形状都差不多哈，可能我是定的是三间啊，但是呢比如说我要参加全屋定制以后，我也定类似于这样的材质哈，这样的形状的这样的这样的衣柜，那我的价格呢是高于三千呢还是低于三千呢？这很明白。 应该会稍微高一些。 怎么还要高呢？全屋定制我整个起来呀、啊、我整个起来呢按来我应该低一点啊。 因为这个有一些那个比如说你定一个单独定一个家具，比如说它这有可能就是这种大批量生产的，它这个成本是能降下 来。不是，我单独定我也是根据我家里的面积它来量啊什么的，也是定制的呀，也根据我的具体的情况来定制。我意思就是说我单独我没参加一个全屋定制，我只是定制了一个衣柜，也是定制啊，前提是定制，可能我花了3000块钱， 那它价格肯定是要高的。 这个价格高是吧？ 这个价格肯定。 如果我参加你们的所谓的全屋定制，我也要同样的这样的形状和材质的啊，也是定制的，那整个加起来的话，那这个成本应该要比我单独弄应该要低啊。 哦、这样的实际上 是吧？所以你的价格不可能是3000，你可能是2000多，可能是合出来。 对， 是这意思吧？小张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弄清楚的，你别到时候我去参加全屋定制的话，我价格比那单独我去定一样东西还要贵，这谁来做全屋定制啊？ 对，就是全屋定制量大的话， 对、啊、 一般商家会给优惠， 会 给折扣。 优惠啊、因为我不仅是我全屋定制的话，我不仅是有衣柜啊，我可能还有橱柜啊，我可能还有门窗啊，我可能全都跟你这做呀，所以肯定要便宜嘛。 啊，对对， 是吧？ 嗯， 来，就有一位听众朋友说，70平米的建筑面积，全屋定制都包含什么？大概多少钱？小白来回答。这个是你的专业问题。 70平米， 哎，70平米的建筑面积，全屋定制都包含什么？大概多少钱？ 是这样的，首先从入门开始， 嗯， 进入这个门，比如说这个门，它有这个门套， 嗯， 半包的这种门套，再往里走呢，有可能会牵扯到玄关柜， 嗯， 客厅的，比如说这种电视柜， 嗯， 嗯，那个边上的餐厅的餐边柜， 嗯， 还有厨房的橱柜。比如说卧室，再到卧室里边，卧室的衣柜，比如说有次卧的这种，可以做一些榻榻米， 嗯， 还有各个房间的这种门，窗套，比如说电视的背景墙， 嗯， 主要大体上就是这 些，就包括这些内容哈。那比如说像如果它是地多地板呀、啊，或者说这个做瓷砖什么，这些算全屋定制里的吗？ 属于装修的一部分。 那算吗？全屋定制吗？ 这个是单独的另外的厂家、嗯、就是做地板是有地板的厂家，然后做瓷砖是有瓷砖的厂家。 这个厂家是由你们来联络还是人家 装修公司来联络？ 装修公司就是你们来联络是吗？ 我们确切的说不是装修公司，我们是做全屋定制的生产厂家。 那就是全屋定制不包括这个内容是吧？ 对 对。 那全屋定制的话跟那个装修队是一个什么关系啊？ 装修公司，然后他有专业的设计，专业的施工人员、 嗯、 您所说的装修队就是他的施工人员。 对呀、啊、对呀、啊、 对。然后他还有他的监理整个体系、 嗯、 然后我们是属于在里边的主材供应商。 哦，这是等于是两回事儿、 嗯、 是吧？ 对。 哦，所以呢大家注意，这个全屋定制啊跟你找的那个装修公司或装修队它不是一式的，有的时候对吧？ 对，都 不是一个仪式的哈，就是说你先找一个装修队给你完成基本的这个装修，然后里边需要的一些内容呢，你再找一个全屋定制的这么一个公司跟他一起来共同合作，是这意思吗？ 是的，现在是两种模式，就像有一些就是大包的装修公司，像就是它会有套餐，比如说我999或者是1299一平米，我包含了橱柜，包含了门，包含了家具，那么就是装修公司在整合这些主材供应商，把它加入到它的装修里边去，这个是它来整合的。但是很多其他的一些大一些的装修公司呢，它不做这种套餐的话呢，它只包括它的轻工和辅料，然后主材是客户来选定的。 嗯， 那么这时候就由我们这些专业的就是材料供应商来完成这些材料的那个配合。 明白了，实际上就是我们如果是半包的话啊，所谓半包的话就轻工辅料和人工哈、啊、这些呢是由装修公司，你找一装修公司给你来完成的。 对， 然后后边的主材是由业主来负责，那么这时候业主呢可能会找一个全屋定制的公司给他完成后边的一些主材的布置。 是的， 是这意思是吧？但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全屋定制啊，就是说多少多少钱就能够拎包入住哈，就可以这个全都完成了。那他那个跟刚才咱们说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吗？他也不给你找装修公司吗？ 就是。是装修公司，然后把这个主材的采购任务囊括到自己的这个合同当中去了。 哦，所以他们是一式的。 对， 就是说他们给你出一个装修队、装修公司，然后里边所有的内容都他们来负责，最后出一个价钱。 对， 但是这个东西是套餐的。 对，大多数是 大多是套餐的，不会说我想要什么就要什么。那最后那个预算出去了，他可能不可能是9万，不可能10万了，不可能说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对，会调整预算的。 会调整预算的。 对。 啊，所以你们也是嘛，刚才给大家一个套餐也不是说一种吧，是好几种的，让大家来挑。是这意思吧？ 是的，是的。 好的，那大家对于全屋定制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像他这个70平米的话，大概全屋定制的话下来能有多少钱？这不好说啊，这要什么样的材质的。啊，大概得定制到什么程度，这都不好说。大概呢，你们来说一下。 大概的话，2-3万块钱吧。 2-3万块钱就是完成了什么呀？ 里边包括橱柜、木门、然后它的基础的衣柜啊，什么玄关柜这些。 就刚才小白说那些、 对对对。 2-3万块钱。 这是起步，就是最基础的。 最基础的啊。好的，那有什么问题咱们再具体问啊。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区快讯，大家呢可以发微信问着问题啊。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区快讯。 来，这个我也是啊，今天把两位吓得够呛，因为都是第一次上，可能有些问题的话呢还一时有点蒙住了，是吧？尤其是小白，就是因为搞了10多年，我老认为你是专业人才嘛，所以就随时问题就递过去了。 可能相对比较适合去这种 去做， 习惯了这种到现场跟客户面对面的去沟通。 那实际上你把我当成客户把听众当成客户不就完了吗？比如我问的问题就是你的客户我要问的问题，是吧？然后你怎么来把我说动了，把我说明白了就好了，好不好？我就是你的客户啊。来，咱们先来看这个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都跟这个装修装饰有关。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感慨啊？有些什么样的话，咱们都可以一起说啊。先看说这个网传装修建议，说并非都靠谱啊。说所谓的网传，新房没有异味就代表着环保程度高了，这是很多人的观点。那么其实呢，不然。说除开甲醛，不少的放射性的气体呢是无味无色的，人们呢无法察觉。那想要测试环保的程度，可以找专业机构进行空气质量的检测，还可以呢用一些绿植还有活性炭等吸附材料对于甲醛进行更彻底的清除，而且这类产品对于家里并没有污染，所以可以放心的使用。我说的对吗？ 一部分是对， 对，我也觉得一部分是不对的。 对， 你们来说一说。来， 其实家里边装修这些污染主要是甲醛，比如甲醛它是无色无味的。 对， 而且它的比如说 释放时间非常长， 非常长，甚至10几年20年都可能一直它得有这种释放。所以咱经常平时多做的应该是多通风透气。 一定要通风透气是吧？啊，如果光用所谓的什么绿植啊、活性炭呀、等等来吸附甲醛，甚至我们还用茶叶呀、柚子皮啊等等，你们说这管用吗？ 应该是微乎其微吧， 微乎其微，微乎其微。 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心理作用。 对，而且要从源头上把住关，就你用的这个材料啊，一定要过关，一定要环保。如果你真是说它不环保了，你用后面任何的那个办法来去挽救它，可能都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治标不治本， 治标不治本啊。来，咱们看下面一条，说家装的坑深啊。真的是需要注意。说男子装修找了家3无公司投诉无门。说蓬莱市民啊，杨先生在装修自己的新房的时候呢，通过亲戚的介绍认识了某装修公司的老板。他本以为呢让对方来装修会让自己省去不少精力和费用，结果呢却恰恰相反。他在花费了几万元之后，居然发现房子装修的一塌糊涂。当杨先生准备维权的时候，却发现他与装修公司签订的合同居然连印章都没有，那么装修公司的经营地址也是假的。 所以在装修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两位提醒一下。 装修的时候首先应该选择一家就是正规的有资质的装修公司，因为一般的话我们装修至少要10年以上，那就是说在装修以后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保证我们有售后的时候能找得到人，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装修的周期比较长，现在一般装修公司会先预收一部分那个工程款，然后后期再施工。去年就出现了有好几家就是有一些规模和名声的公司，然后最终呢就是拖延客户时间比较久，有的直接就跑路了，就是这种情况也有。所以就是一定要在前期做好调研，然后选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这个特别重要。 好的，其实菲菲爸爸不是我没弄明白，是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全屋定制的概念啊，现在太混乱了。你知道吗？因为其他以前像现在，如果您经常听广播的话呢，我们各个媒体都在说全屋定制什么套餐等等的，大家就认为就是说这个全屋定制就是说连装修和最后定制什么家具这些是一起的，你知道吗？没想到说所谓的全屋定制啊和装修有的时候是两回事儿。像你们这个喊的是全屋定制，就是说不负责硬装修的。 对对 对， 是吧？你们是后来啊，这个所有的那个，比如说主材的定制啊，家具的定制啊，你们只负责这一点，是吧？所以呢，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弄清楚。以后找全屋定制的话呢，要问清楚，它并不是说从开始装修到最后完了以后，它都负责叫全屋定制，不是，有些它不是这样的，像你们就不是。 对，这个要看合同怎么来签的。 合同怎么来签是吧？ 对， 来，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说智能家居这块，这个市场规模说有1.7万亿，黄金时代来临了。说面向消费物联网的场景下，智能家居呢是最具潜力细分的一个市场之一啊。这样的什么智能家居规模啊，到2022年呢将增至是2770亿美元左右，和人民币1.7万亿人民币啊。诱人的蛋糕啊，使得智能家居呢成为了众多科技巨头的一个核心战略之一。在众多的品牌打造智能家居之下，那么智慧生活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概念，只要你愿意，完全可以构建一个所谓的智能家庭的啊。其实这个所谓的全屋定制哈，你们这个智能化就是你们吧，公司吧，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就是从有一些产品的智能化上啊，各就是单独产品的智能化上来说，比如说像一些就是电器在家具上的使用，像大家就是看到的推拉门的衣柜，现在会有一些推拉门的五金都是电动的。然后包括有一些就是升降桌，像榻榻米的升降桌，也是电动的。然后还有一些像折叠床的这些五金都是电动的。就是这些在局部上的应用。 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2018年的这个定制家具啊，一二线品牌的差距在哪里呢？说定制家具品牌众多，那么怎么样来区分一线品牌和二三线品牌的优势劣势，他们之间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呢？这些问题都是消费者十分关注的问题啊，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好的认识，才能更好的为自己的家来选择合适的家具。其实说到这儿呢，正好咱们结合一位老陈朋友来的微信，他说怎么来保证我的全屋家具的质量，也就是签订的合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几点。全屋家具定制的质量，我们签合同的时候应该注意哪几点？ 首先就是在合同上要明确规定我使用的材质，就比如说我们在定制家具的时候，常规的材料大家都知道的是实木颗粒板，这是最基础的一种材料。然后就是比它更环保一些的，我们可以有其他的选择，像生态板、实木多层板、合箱板、爱格板，就是这些板材的环保系数更高，但是它的价格也会相应更高。我们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来确定我使用哪种板材，无论是什么一定让它在合同上写明你的板材要达到的国家检测的标准是11级的还是多少。就是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厂家都在就是宣传我是10级的，但是实际上在国家的检测标准中没有10级这个概念，这是民间的一种说法，它只是说我的检测标准远低于国家 规定的一级的标准，然后自己定义为一零级。 嗯， 很多厂家是通过这个来吸引消费者。那就说我们在合同中首先要规定我的板材的，比如说品牌，然后检测等级，我使用五金的品牌，然后五金的保修期限，板材的保修期限，这些东西我们给它明文规定，然后来保证我们这个品质。 嗯，那是不是说在跟你们签订合约的时候，里边比如用什么样的板材，用什么样的品牌等等，这都要写清楚的？ 这个是分成两类厂家。 嗯， 一个就是说就是大一点的品牌，它可能没有客户自主选择的这种权利。 嗯， 就是我的板材是标准的，我都是好的板材，只有这一种，比如说实木颗粒板，我没有其他你定制的这些，我不能单独给你采购。 嗯， 很多大品牌都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模块化的那种。对， 这是小的公司是吧？ 大的公司 是这样的。 对，我只能模块化。 他不允许你自己挑品牌是吗？ 对。 哦，他就给你提供这个板，但是这个板而言，它已经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是的。 但这个板有品牌吗？ 他会告诉你它是哪个牌子的板子。 哦。 嗯。 所以这个就是套餐， 对，它不是完全的定制。 嗯 不是针对性的个性化的定制。 嗯嗯，所以呢老陈啊，如果你要选全屋定制的话呢，在合同里边呢还是要看，比如它的板材是什么样的品质，用的是什么样的板材等等的。当然它有的时候呢会告诉你这个板材它的品牌是什么，但有些可能也没有啊。但是它的质量达到什么程度你一定要弄清楚了。 对， 是的， 大的厂子一般它这个板材环保性还是有保证的。 嗯 嗯， 好的，那关于呢今天全屋定制这块呢，咱们也只能聊到这儿了哈。当然了，现在全屋，我还是那句话，现在全屋定制这个概念啊，有的时候真的给大家弄得非常糊涂。原来一直认为就是装修的时候，只要全屋定制，连开始装修开始到最后呢，这个家具什么的这个设计都叫全屋定制，我拎包入住就完了。闹了半天，现在很多的全屋定制更多的局限于只是家具的定制，再多一点的话，也就是说你在装修当中那些主材的定制，他来负责。是吧？比如门呐、啊，比如窗户啊、 嗯， 比如这个橱柜啊，啊，比如说这个卫生间里的一些洁具啊等等，它能定制。其他什么具体装修啊、什么拆改这些，它是不管的。 装修公司是，就是说还是区分两个概念啊，就是一个是在跟装修公司签这个大包的合同的时候，有些装修公司是含了它的基础装修， 嗯， 和辅材和主材的定制， 嗯， 那是全管的，就是 对，有些是全管的， 对， 嗯， 然后 但有些是不管的， 对， 嗯，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只能聊到这儿了哈。这个非常感谢两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如果您中了1000万的彩票，您会怎么花呢？ 我终于可以在北京买房了。 我要辞职去周游世界。 我想创业做我想做的事业。 我要吃光喝光身体健康，最好顿顿有燕窝，天天有海参。 真敢想。 没什么不敢想的，想购开春特惠就是要让您啊花蔬菜水果的钱吃上一个月的野生海参。热线已经开通了，是4007106108 4007106108。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一盒是200克，40头左右，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活动裸价直供，单盒只要699。要是隔两天吃一次的话，40多头啊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呢，划算到每个月才200多块钱。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对呀、啊，200多块钱就能够吃上一个月的野生海参，不就是平时咱们一个月的手机话费或者是一个月的停车费就差不多了。 嗯， 但是今天我们应该为家人的健康做点投资。 对， 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一级品的进口野生海参，立减1300块钱，只要699就能够订购成功，而且还要再多送大家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解决泡发海参难的问题。 是， 所以机不可失，现在就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来参加活动。 细细算一下呢，这款鲜芋仙的野生海参在北京推荐也有三四年的时间了。之所以一直非常的热销呢，我想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第一，它是野生的，深海环境好，海底浮游生物的自然滋养使野生海参呢更加安全、更加健康。第二呢，是一级品的品级，野生海参呢不如。